完整的达赖喇嘛封号是清顺治皇帝用金册金印正式颁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全称叫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拉达赖喇嘛，而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一系总领西藏政教事务，则是清乾隆皇帝赋予七世达赖喇嘛的特权。而陈毅副总理能够把他和这些影响历史的高僧大德并列，十四世达赖喇嘛心中之激荡可想而知。如果他一直能够顺应这样正能量的指引，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指日可待。但很不幸，冲击着这个当时刚刚度过20岁青年心灵的，还有很多逆历史潮流的东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是带有政权性质的机关，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这让早已习惯了"人间万幸仰头看"、一贯与帝国主义势力勾勾搭搭的旧西藏反动统治阶层，怎么受得了啊？就像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人天天在达赖耳边唠叨的一样，西藏要变天了。 一座庄园，一张珍贵照片，体现出旧西藏封建农奴制怎样的缩影。一封封信件，一次次畅谈，十四世达赖曾对毛泽东十分敬重，对民主改革信心满怀，为何最终选择叛逃祖国？ 短短3年之间，围绕在他身边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西藏盛世新生正在讲述。 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统治者的眼里天就是天，在广大农奴的眼中，老爷们才是天。天要变了，统治者们会有多恐惧？想理解这其中的深意，到西藏来，到江孜的帕拉庄园来，实地走一走，亲眼看一看，一切就都明白了。一墙内外，一街之隔，那边是贵族农奴主帕拉家族的庄园别墅，里面现存房屋82间，占地面积数千平米。这边一道小门，必须弯腰躬身才能进入。墙内一个小院，院中几个黑乎乎的洞，就是农奴们的住处。一个10来平米的空间，住着3户农奴家庭，每天他们还得承担像织普罗、织卡垫、喂马、裁缝、酿酒等等繁重的工作。地上一个简陋的土坯台子，就是农奴们每天吃饭睡觉的地方。地上一张简陋的桌子，一个破锅，一个酥油桶，除此再无其他。像这样的洞，院子里还有几个。当时这里总共是住了14户农奴，大概60多口人，人均室内活动面积还不足1平米。请注意啊，能够谈到室内活动面积的，这还算是有福气的。更多的农奴是头无片瓦，身无长物。在绝大多数农奴主的定义里， 农奴不如牲口值钱，因此为了能把牲口照顾好，很多农奴是被安排在牲口圈里生活的。更有甚者，牲口圈也没得住，农奴们只能栖身在厕所旁边，即以遮风避雨。我们为您介绍的帕拉庄园的这个院子叫做朗生院。朗生是农奴中级别最低的一种，完全属于农奴主私人所有，没有人身自由，终身为奴，世代为奴。朗生每天的口粮维持在饿不死的水平，因为一旦饿死了，就属于农奴主个人财产的损失。除了朗生之外，占农奴总数一半以上的被称为差巴，分配给一部分差地和简陋住所，劳动所得绝大部分归农奴主所有。还是以口粮为例，差巴的一个家庭一年能够自己得到的粮食平均也就只有二三百斤，这点粮食对于高寒地区终日劳作的他们聊胜于无。差巴一旦破产，就降为堆穷，堆穷没有固定的差地，只有庄园给予的少量内差地或者零星的次等土地。而堆穷一旦活不下去，就把自己卖给农奴主，沦为朗生，从此陷入世代为奴的恶性怪圈。其实无论是差巴、堆穷还是朗生，他们的命运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可不要以为他们只是种地交租而已。在旧西藏，官府、贵族、上层僧侣这三大领主炮制出了各种差役，并利用极为严苛的高利贷剥削农奴，而他们自己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还是拿帕拉庄园为例，庄园所在的江孜班觉伦布村有40多户人家，200多的人口，其中 70% 是农奴。直到民主改革之前，此处从地到人都是他的。帕拉庄园庄主帕拉扎西旺久，乍看帕拉扎西旺久的照片，慈眉善目，蝙蝠整齐，看上去像是个文化人。没错，帕拉扎西旺久他经常往来于印度和江孜之间，对于西方的制度文化有所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西藏通过封建农奴制攫取利益。今天帕拉庄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里面还保存了很多他当年使用过的物品，随便挑出一样那都不得了。吃的喝的都是洋餐洋酒，身上穿的光各类皮草就有90多件，而像欧米伽手表、万宝龙的钢笔等等奢侈品那更是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很多不太了解历史的人还总会抱有旧西藏是一片净土，一片乐土，当时的一切都是原生态的错觉。不知道当他们看到帕拉夫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跨上了限量版的 LV 包包的时候，还会不会这么想。生活优越，人皆向往，而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劳苦大众的基础之上，旧西藏又有何净土乐土可言呢？对了，还要再强调一点，像这样的庄园，帕拉家族曾在西藏拥有37座，耕地10000多亩，牲畜7000多头，农奴3000多人。帕拉庄园只是旧西藏统治阶层无数庄园的 一个缩影。让我们再次回到这座展厅，看一看照片上的那个人。帕拉扎西旺久，1959年，他是跟随达赖叛逃的一员。但是据江孜本地的历史学者告诉我们，帕拉扎西旺久可能真的是因为受过些许的高等教育，因此对待农奴们还算比较宽厚。尤其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虽然没能去北京参观，但扎西旺久对于上层间所流传的自治区了、民主改革了，也曾十分的期待。但为何最终他也没能选择一条向往的道路？这跟旁边照片上的那个人有关，他的大哥帕拉土登维登。第三排左起第二个人就是帕拉土登维登。直到民主改革前，他都应该是帕拉家族在旧西藏地方政府中担任职位最高的人，14世达赖的大桌尼，人称达赖的大管家。从见证历史的角度看，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因为旧西藏的三大领主代表都齐了。 第一排是14世达赖和他的两个经师，第二排是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贵族，第三排是贵族和上层僧侣，第四排是上层僧侣代表，中间的三个就是拉萨三大寺的堪布。 而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弟弟帕拉扎西旺久相比，帕拉土登维登可就保守反动多了。身为大贵族，拥有那么多土地、牲畜、农奴，但土登维登还是干出强迫农奴跟他借高利贷的事儿，变着法儿的加紧剥削，不借都不行。就这么样的一个人，连同他所代表的阶层，对于民主改革能不恐惧至极吗？更何况作为14世达赖的身边人，帕拉土登维登再清楚不过，虽然自己已经是家财万贯，只手遮天，但和自己的主子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据2015年4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中披露显示，14世达赖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农牧奴人数众多，14世达赖本人的金库存有大量的金银珍宝、各种绸缎、皮草。而这样看似是瞬间乍富的现象，其实绝非偶然。从幼年时期被迎到拉萨，14世达赖就被一群全力维护政教合一制度的老朽包围起来，他被限制在罗布林卡、布达拉宫之内，跟社会完全脱离。这个旧西藏政教合一社会的领导者其实就成为了最大的农奴主，完全代表着旧西藏三大领主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在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时间的推进，曾经在全西藏只有14世达赖和少数贵族们才能享用的电，随着水电站的修建，很多老百姓都用上了。曾经被僧侣贵族垄断的去病消灾，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设立的医疗机构所替代。曾经注定一生无知的贫苦儿童，也可以进入新开办的小学、中学读书。但凡遭遇天灾，必会出现瘟疫流行、饿殍遍野的人祸。而在1954年，当江孜发生特大水灾时，西藏工委、驻藏部队以及当地机关及时出手展开救助，不仅保证了灾后没有饿死一人，而且迅速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 受灾群众由衷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西藏已经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即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中央代表团前来祝贺是通过公路入的藏，而当一个多月后代表团返京时，陈毅副总理一行是坐着飞机沿拉萨北京航线回去的。1956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当雄机场修建完成，而眼瞅着飞机冲上云霄，在某些人看来，这西藏的天是真的要变了。没有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援，上述那些成就是无法短期内实现的。在西藏百姓与驻藏解放军共同劳动的过程中，老有所得、老有所讲的制度实施，给之前一直被老爷们无偿支差的西藏民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认同感。觉醒的意识一旦萌芽，其所激发出的勇气不可估量。65个指印来自于65个拉萨北部地区的农民，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选择用按手印的方式表达心中迫切的愿望。这是他们写于1956年7月25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更焦急地盼望改革。西藏人民要求进行民主改革。65个人看上去数目并不多，但其中蕴含的力量不亚于石破天惊。因为这封请愿书是直接写给14世达赖的，曾几何时，对于以达赖为首的统治集团，西藏的老百姓连抬眼看一下都不敢。而此刻他们已经可以直接发出自己的诉求。大家可以揣摩一下，当14世达赖收到这封请愿书的时候，当他看到这65个鲜红的指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那应该是戳心窝子吧。新宫还是那座新宫，但星空已是不一样的星空。1959年，西藏的局部叛乱升级为全面叛乱，拉萨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叛乱。3月11日至16日，从罗布林卡的会客厅中，14世达赖接连三次给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写信，表明自己将和叛乱分子划清界限，并瞅准时机积蓄力量前往军区。但就在1959年3月17日，谭冠三写下回信送进罗布林卡的时候，此处已经是人去屋空。据说是因为14世达赖打了卦，遵照卦象指引而去。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1956年当选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被赋予领导民主改革的重任，到1959年3月17日晚10点左右率众潜逃，公然踏上叛国道路。14世达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迥异的变化？短短3年之间，围绕在他身边到底都发生了什么？西藏，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片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地域，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呢？

是一点整。